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古典也流行。2018年，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音乐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从来都没有太久远的回忆，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它性感热烈的外表，也从来没有失去它忧郁伤感的气质。它总是矗立在那里，地中海畔，任凭亚得里亚海风吹起它的秀发，让你看到它难以掩饰的海水一般湛蓝色的眼睛。其实这个国度，我想到美国人向往法国的浪漫，而法兰西则向往意大利的自由与风情。而说到电影，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看好莱坞电影，全世界人都喜欢好莱坞电影，但是对于好莱坞而言，若要说起异国风味的浪漫情怀，那里有着宜人的气候、丰溢的食物、香醇的美酒，以及热情好客的人们和一连串历史悠久的城市。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，今天我带你来到意大利。Non esisto, non esisto. Sono triste fra la gente che mi sta passando accanto. Ma la nostalgia di rivedere te è forte più del pianto.Sole accende sul mio volto un segno di speranza. Sto aspettando quando a un tratto ti vedrò spuntare in lontananza. Preciso acabar logo con isso. Preciso lembrar.Eu existo. Luci, macchine, vetrine, strade, tutto quanto si confonde nella mente. La mia ombra si è stancata di seguirmi, il giorno muore lentamente.Mi resta che tornare a casa mia, alla mia triste vita. Questa vita che volevo dare a te, l'hai sbriciolata tra le dita.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我想我们每一次都这样约好，每一天我带给你不同的好听的有品味的音乐，我们就是这样的约定，也是这首意大利歌曲的名字。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

典流行。 干了这杯。